不敢看。 嗯，好，不错，你的人生啊，这才真正开始呢。 高考不是全部，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，但若论情况之离奇，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。她四岁入宫，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，保育两岁的皇太子朱见深。她比朱见深大17岁，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。然而由于某些原因，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，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，大明万妃传，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万贵妃诞生皇子之后，王皇后不时地前往昭德宫探望。对于万妃，王皇后原先有些畏惧，但来过几次之后，王皇后又觉得万妃不是那种令人生畏的女子。 这日晨，王皇后独自从坤宁宫出来往昭德宫，临出来的时候对吕采说，我去昭德宫看皇子一阵子便回，你们不必跟随。吕采一听昭德宫便胆怯，生怕万贵妃认出他来，但是他又觉得皇后一人出行实在不妥，便连忙说，奴婢随你到昭德宫，之后在宫门处候着吧。王皇后说，也好。王氏贵为皇后，行出后宫，不论多远多近，按礼仪应有仪仗护驾，哪有只身一人的。但是王皇后幼时太苦，至今还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做梦一般。当年寒风之中，赤脚立于水塘放养鹅群的日子尚历历在目，今时怎么就忽然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终日锦衣玉食无所事事的人呢？他觉得那前呼后拥的仪仗是做给人看的，在这偌大后宫中四顾望去，金碧辉煌之中却见不到人，如此隆重给谁去看？还有这是去昭德宫见万妃，浩浩荡荡的，他见到是否会心中不悦？此时黄维正在万贵妃这里，为了方便二人说话，他通常选宪宗上朝不在的时候过来，两个人边说边逗皇子玩耍。过了一阵子，万贵妃见他双目下垂，知道他困了，便将皇子放在榻上轻拍他几下，小皇子便睡去了。 此时妙玉进来，轻轻地在万妃耳边说：“皇后来了。”因为近来皇后不时地来看望皇子，万贵妃也不意外，点点头便出了寝宫。进到明间，黄维也跟在身后出来了。他们看见皇后站在寝宫之前，黄维恭敬地向皇后行大礼。照理万贵妃见了皇后也是要行礼的，不过凡是在非正式场合相见时，王皇后便不肯。她知道万贵妃在皇上心目当中的地位，况且万贵妃年长她许多，王皇后与吴氏争强好胜的天性不同，她自觉只有平安相处才好。万贵妃见她执意不肯，便也不勉强。王皇后同皇维也是熟悉的，皇帝后妃起居由宫女服侍，行为则由女官指引。王氏入宫后不时地受到皇维等指引，对他心怀尊重。不过皇维履行职责的时候一向是严肃的，不苟言笑，同皇后私交并不密切。皇维行完大礼后便先行离去。王皇后先问了问皇上起居，之后万贵妃便伸手拉了皇后的衣袖，一边同她进入寝宫，一边轻声说：“皇子刚刚睡下。”这时候妙玉搬了一张圈椅，悄悄地放在皇子小榻前。贵妃请皇后坐下，自己也在原座墩上坐下。皇后望着睡梦中的皇子，伸出手抚摸他的后颈，又将他的小手放在自己左掌之中细细观看，又伸出右手手指在那幼细的肌肤上轻抚，面上显出阵阵慈爱之意。万贵妃坐在一旁，望着王皇后表情也面露微笑。王皇后见到幼小皇子心怀喜爱是真，但是也另有一种心态，那便是抹不去的羡慕。当万贵妃将皇后让入东次间的起居间时，二人对坐闲谈起来。万贵妃说道：“皇后殿下气色红润，想必食睡皆安。”王皇后说：“或是幼时累过了头，我头一挨枕便可入睡，吃饭也香。”啊，那就好。不过在宫中无事好做，常常吃饱饭不知如何是好。那天去奉天殿祭祀，向西阁墙望到外朝三大殿宏伟，真想进去看看。啊，贵妃有无进去过？按照明朝皇家礼仪，皇帝之皇后嫔妃不可在外人前出头露面，除了有数几位皇亲国戚朝廷重臣参加迎亲礼，或入后宫行册封礼节时得以目睹皇后嫔妃容颜外，皇后嫔妃便是日日夜夜在那乾清门后的后宫中轻易不得迈出一步。此等隔阂使得民间对后宫皇后嫔妃的认知偏差颇大，流言揣测充斥。万贵妃笑了笑说：“幼时十分好奇皇上早朝是何等模样，先太后曾将我扮成小中官，混在先帝随从当中出过外庭。”万贵妃见王皇后一派好奇模样，便将早朝议程以及奉天殿内的摆设 文臣武将怎样上奏等等，对他绘声绘色地讲了一回。说给王皇后听的时候，好像也在追忆自己少女时光。王皇后迟疑地问道， 我也装扮成中官进去看看，你说如何？ 万贵妃笑着回答，那怎么可以，你现在贵为皇后，身份和我当年全然不同了，倘若如此，那便是失了大礼了。王皇后不由地叹了口气说， 哎，如此说来，小宫女也比我自在。我听中官们说，只要站在奉天广场向北面望过去，那威严宏伟至高无上的景象就已经令人不由得要下跪了。 万贵妃摇了摇头说， 殿下还未见过乾廷正统五年前的模样呢。三大殿是永乐朝所建，但建成次年，永乐十九年间，奉天殿先被雷击中起火，结果三大殿全部烧毁，一直没有修复。我是宣德年间入宫的，那时若你走到前庭，满目望去极之凄凉，巨大汉白玉石基之上横七竖八的倒着烧焦的金丝楠木，金色殿顶的琉璃瓦碎散各处，汉白玉石基被烟熏得漆黑，仁宣二朝谁也不愿路过前庭，因为实在不堪入目。直到20年后的正统五年，方才将三大殿修复成如今的模样。 哦，那20年间皇上到哪里上朝啊？ 皇上在西华门内的武英殿。 王皇后深深地吸了口气应道， 哎呀，贵妃对宫中之事了如指掌，不像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只因我自幼在此长大，慢慢时间长了，你也便知道了。 万贵妃嘴上如此说，心中不由想到，为了限制外戚，明朝皇后选自民间，而皇帝却从小接受内阁翰林院那些状元进士们的教授，同来自民间的皇后便毫无共通之处，坐在一起全无话题可言。如今皇上同他自己之所以密切，除了宝玉之恩以及共度艰辛之外，也因为他自幼在孙皇后身边，对内廷外朝有认识，也颇有关系。二人相处时，皇上所言之事，万贞儿可大致听懂，皇上便不会有对牛弹琴之感。王皇后出身低微，又不识字，同皇上在一起，虽然皇后贤惠平和，但不知皇上同他有何话题可言，无话题则难交流，人没有交流，感情又从何而来？ 王皇后离去，万贵妃将她一直送到昭德宫宫门处，目送她步出大臣右门，这才转身回到后殿。 王皇后出琼苑西门，便看见吕采在门外等他，二人便向西经宫后院回坤宁宫。一路上王皇后垂首无语。 聆听时光雨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成化二年， 宪宗和万贵妃都有感人生难得如此圆满，但世上之事却往往怕的便是圆满二字，因为人生如天上的明月，满盈之事便是渐亏之事。未出成化二年，万贵妃便遭受到了人生最大的伤痛。十一月中，皇子骤然发烧，身上滚烫，传太医来看，开清热解毒药。三日后，皇子高烧不退，万贵妃即往宫中各处佛堂祈祷，宪宗则往奉仙殿求列祖列宗保佑皇子。五日后，皇子身上出现痘疹，太医心知大事不好，便再开汤药，皇子渐渐神志不清，无法服用。至24，太医已是束手无策，万贵妃则不饮不食，不眠不休，日夜将皇子紧紧抱在怀中。延至26寅时，天未光时，皇子薨逝。明实录对此是这样记载的：成化二年11月甲午，皇长子薨，上谕礼部曰：皇子薨逝，朕甚感伤，祭葬之礼，其斟酌以闻。于是礼部按礼八岁以下为无服之伤，祭葬礼仪具合从简，祭不用生，用素修。出殡日，上服浅淡服，明日百官行奉位礼。皇子被葬于北京的西山，铭文曰：今上皇帝之长子，母贵妃万氏，成化二年正月19生，本年11月26已即薨逝，皇上感伤，慈义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后、贵妃皆哀戚，遣官赐祭。皇子意志天成，乃国家重器，为何竟已及居然长逝？事出突然，万贵妃犹如晴天霹雳，心如刀割，但是她极力强忍悲痛，为嚎啕大哭，抱皇子于怀中，直至26正午，方最后一次为皇子沐浴更衣。大殓之日，亲手将如在沉睡中的皇子安放于棺木之中。两位太后、王皇后、百妃以众亲王妃皆按惯例前来慰问，万贵妃一一回礼，但一言未发，心中哀伤已非言语得以安慰，她万念俱灰，恨不得便随了皇子而去。皇子薨逝，宪宗也十分悲痛，他一向将皇子视为他与万贵妃情深所结正果。自皇子薨逝后，万贵妃照料他的起居饮食依然一丝不苟，但是宪宗心知万贵妃痛不欲生，皇子对已37岁的贵妃实在是太珍贵了。见万贵妃眼中失去了往昔光彩，表情惶惶，宪宗心中愈加沉重。宪宗自幼在万贞儿慰藉下长大，自己却天生不善言辞，一心想安慰贵妃，又苦于不知如何做。皇子薨逝未及一个月，另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又发生了。12月12辰，贵妃在后殿帮助宪宗穿戴齐整，由张敏等陪同来到昭德宫主殿 预备上朝时，怀恩忽然匆匆来报，李贤因病于昨夜过世。宪宗听后半晌无语，之后长叹一声，命怀恩传召辍朝一日，赠李贤光禄大夫、左柱国太师，谥号文达。李贤是宪宗的师父，宪宗的治国理念不少都来自李贤。自己顺利登位，虽然万贞儿从来没有向他讲过详情，但是宪宗心里知道李贤居功至伟。李贤身为天顺成化两朝内阁首辅，乃社稷良臣。宪宗记起半年前李贤上书请求允他回乡为父守制时，还说臣现年仅59，尚有时日为陛下驱策努顿，报效皇上之言。但天命竟是如此，今后他再也见不到李贤睿智的神情，也没有机会与其议论朝政了。怀恩走后，宪宗独自在东次监大案后呆坐了一阵，望着案上的奏章文书，拿起几本阅读，却毫无心绪。若是过往，他会立即到后殿告诉万贵妃此事，但是万贵妃原本心有戚戚，再说李贤过世，气氛会更加悲切。宪宗无心坐下来批阅奏章，又不想回后殿，既然已经穿戴停当，不如往宫后院走走散散心。他只带上张敏一人，便往宫后院而来。张敏熟知宪宗的习性，并不主动出言，而是默默随后跟随。宪宗背着双手，沿着平时同万贞儿所行路径缓缓而行，漫无目的四处望着。树叶早已凋零，冬日四时的日头仅有光亮却无暖意，小径被内官扫得洁净，留在亭台楼阁金黄色琉璃瓦上以及亭边翠竹下的残雪，在阳光照耀下却显晶莹。张敏见宪宗沿路走到清安殿，却没有进去，而是信步前行，往西北面的观花殿而来。这观花殿被四周种植的各色花卉所簇拥，当年孙太后喜爱花卉，常带万贞儿前来此地赏花，后来万贞儿受孙太后熏陶也喜花卉，宪宗与他也经常在此流连。此时观花殿周围的花卉大都凋谢，唯有北面那一片腊梅正在盛开。宪宗自南面登上石阶进到殿中，阳光自东南方来，不仅照在正前方殿外那片金黄夹着雪白色的花朵上，也斜照在殿内一位身穿绣着鸾凤云纹深色翠蓝军衣的女子身上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这名女子是谁呢？她与宪宗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《大明万妃传》，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、